那句在干嘛如石沉大海，没有惊起半点涟漪。有时候又急又气，一连发了好多条消息。有时候又觉得太傻，信息轰炸后又一一撤回。用词从冷静到激动，想掩饰自己的情绪，却欲盖弥彰，显得愈发矫情。看着聊天记录，真是觉得又心痛又尴尬。也有时候难得他破天荒地回复了，但消息也无非只有短短两个字，在忙。真想回复一句，你忙吧。你虽然痴情，但也不是傻瓜，真喜欢一个人连洗澡都恨不得带着手机，再忙总能抽空回你消息。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说时间是海绵里的水，更何况他明明还发了朋友圈的呀。有人说成长就是把哭掉调整经历的过程。喜欢一个人从满怀期待到心如死灰，大概也是这样吧。最初的时候会不停地发消息给他，后来失望慢慢累积，微信消息也降低了频率，再后来终于狠下心来删掉聊天框，清除聊天记录，再也不会主动联系他。知乎上有个问题说，为什么人会陷入如果你不主动找我，就算我想跟你说话也不主动找你的模式。一次你不主动找我，我可以主动找你；两次你不主动找我，我可以主动找你；三次你不主动找我，我还是可以主动找你。可是如果你从始至终都不主动找我，我也不会主动找你了。毕竟我已经做过那么多次的努力，却始终换不来你一次主动。我和你的距离有100步，我都走了99步了，你却连头都不肯回。所以即使再喜欢，我都会适可而止了。喜欢你是真的，要脸也是真的。朋友喜欢上了个男生，起初男生很主动也很有趣，两个人每天都聊得事无巨细，昏天黑地，活像是一对甜蜜的小情侣。大家都说不要在微信里谈恋爱，每天跟你说晚安的那个人也未必就是真的爱你，朋友不信。果然朋友沦陷了，爱上了，男生却冷漠了，不见了。朋友说，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是很没出息，他不喜欢我已经很明显了，我还是厚着脸皮贴上去，100次告诉自己以后不要这样了。可是当手机响了的时候，还是像只狗狗一样爬起来看。我骂朋友蠢，他只是在你身上宣泄着寂寞，你却天真的以为这就是爱情。喜欢他这件事儿像是个魔咒，你拼尽全力找尽办法，却始终不知道如何破解。千万次做好准备要告别，无数次兜兜转转，却又回到原地。明明知道对方不喜欢自己了，心里也明白离开才是最好的安排，可到了付诸行动的时候，却总是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于是才会不停不停地给他发消息吧，即便他很少会回。什么的时候才会清醒，才会攒够失望，才会真正走开？大概只有头破血流的时候，时间才会告诉你。看我的前半生，大结局的时候，唐晶给贺涵留言说的一段话特别戳心，作为这段文字的结尾吧。这10年我一直学着怎么离开你，希望从此以后算是学会了。原谅我说不出祝福的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错过了一个多么爱你的人。再见了。 我是湖畔的聆听着 偷去你身上的快乐，像风一样的真实，有虚妄的活着。我的自由快要干涸，答案还在风中悬着，像你一样的洒脱，有孤独的过客。我也把浪漫燃尽了，你也别问他何必了，我也无意再往前了，你也无需再退后了，我的骄傲在作祟了，我要回到风里了。有虚妄的活着，我想甘心做个颂者，沉迷于你的纠葛，撩人的夜色却又让我再贪心了。我也把浪漫燃尽了，你也别问叹何必了，我也无意 就盯这件好不好？我看着你笑着说道：“ 交了大半年的房租，花了好长时间我们一起布置房子，到最后俨然一副家的模样。现在呢，哪里还有家的样子？我们在一起五年的时间，吵过闹过，不过还能坚持下来。可是如今以前称之为家的地方只剩我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原本笃定要在一起的人会分得这么彻底。我至今还记得你那哭肿的双眼在我面前重复地去讲对不起对不起，一晚上大概讲了有几十次。我当时望着你那个样子，实在没有办法去责怪你，毕竟我爱你爱得那样无可救药，哪怕你真的错得一塌糊涂，我除了原谅你以外其他什么都做不了。你说你没有办法忤逆家里的意思，所以答应了跟男人交往。你说他人还不错，你确实也想要一个家了，对方家里还算殷实，你不忍心把我夹在中间。你说你累了，不想再不断吵架又不断和好，你也不知道跟我在一起什么时候才能有一套真正属于你的房子。你还说，听你说的时候我也隐隐作痛，我强忍着泪水看着你将你的东西一件一件的从咱们家里收拾到你的箱子里，慢慢的家里有关于你的东西越来越少，那个家也失去了曾经的样子，阳台里你养的花草经过一冬天也死得七七八八。当我再去阳台的时候，花瓣叶子散落一地，唯独剩下了那株仙人掌，好像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在那个冬天全部死掉了。后来唯一了解你的途径也只有朋友圈了，我总是偷偷的去点开那个熟悉的头像，进入你的朋友圈，现在却连点赞的勇气都没有。我大概知道你早已不属于我了，有时候想想你会不会也像我这样，想我的时候偷偷来翻我的朋友圈。后来我的每条动态都跟你有关，我多么希望你来翻我朋友圈，看到我为你写的全部。我时常在想那个时候我要多努力点该有多好，这样的话你也不需要去嫁给他人，我也不需要夜夜买醉。如果还在一起，我们恐怕连孩子都有了吧。到现在我付得起房子首付，可唯独不愿意从这所公寓搬出。我想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彻底把你清空，到时候你跟我都从这间公寓离开了，回不去了，就像时间不能倒流到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但是每当四下无人的夜，我都会想起你，想起那段独一无二的日子。

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说不出来你到底哪里好，但就是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其实遇见你之前，我是不太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总觉得少年模样的你给不了我想要的安全感，相反我更偏爱成熟稳重的男人，他可以给我要的依靠，让我可以依赖，并且能够给足我需要的安全感。遇到你之后，我就只喜欢你了，哪怕你是不成熟的，你是幼稚的，你是不懂我的小心思的，我眼里再也容不下其他人了。或许你在别人眼里也只是世间万千少年当中的一个，不出众不出彩，放在人群中也不是那个让人第一眼就能看见的，在我的眼中，你身上是带着光芒，温暖着我。说起喜欢你，大概是从我知道你名字的那一刻起，你关心我的话还萦绕在耳边，你身上的香水味我也没有觉得讨厌。关于你的一切，我迫切的都想要了解。说来也很巧，我们连偏爱的食物都很契合，四季里最喜欢有雪的冬天，对于甜食有着过分的喜爱，静下来的时候喜欢读读书，热爱运动跟健身。同样对于我讨厌的食物，我发现你也不是很喜欢，讨厌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房间里不喜欢养宠物，拒绝一切碳酸饮品。你看我们喜好都一样，没理由我们不对。当然我也没有那么肤浅，平时也就口口声声对你说喜欢你。我之前认为和一个人在一起，我就可以依赖他了，但是我发现依赖上一个人的代价太大，他会磨灭一个人独自生活的勇气和能力。 想要变成更好的自己，让我学着一个人独立，让我知道无论何时都不要想着去依赖他人，自己也可以给足自己需要的安全感。虽说你是少年，但是在你身上看不到一点幼稚的样子，遇到挫折时你也会安慰我，一切都会变好的。看到我有所成就时，你也会替我开心。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未经你允许就擅自特别喜欢你。仔细算算，擅自喜欢你的时间已经跨过了几个春夏秋冬。我还未正式的开口问你一句，擅自喜欢你允不允许？如果你不允许，那我再想想办法。你不知道，没有遇见你，我可能从未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许还会想着找个可以依赖的人，但庆幸我遇见了你，让我也遇见了更好的自己。我的前半生没有及时遇到你是我的遗憾，所以遇见你的后半生，我是真的想和你一起度过。 爱真是奇妙，单纯的微笑，傻傻的像灵魂触角，触动心弦，吸引我想要去紧紧拥抱。Yeah. 很好，只是你能做到所有的最好，倒不如别人的刚好。一书说，人的天性便是这般凉薄，只要拿更好的来换，就一定舍得。可你不知道，你连这种交换的喜欢都得不到。他拒绝你，或许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只是啊，时间、地点，以及你们两个人，真的都很不凑巧。你替他备好了雨伞，却不知道他转身爱上了那个陪他在雨里狂欢奔跑的姑娘。你替他备好饭菜，却不知道他在新的餐厅里偶遇了喜欢同样口味饭菜的姑娘。你做好了一切要陪他走下去的准备，但却不知道他的计划里从来都没有你。他都走得好远好远了，你还要踉踉跄跄地追。喜欢着他喜欢的一切，成全着他喜欢的一切，坚守着他并不想要你替他守护的一切，与你无关的一切，你真的很努力了，但是没用。东邪西毒里有句经典台词说，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看着镜子才知道自己输了。在我最美好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人都不在我身边。你们最美好的时候，不是在你喜欢上他的年纪，也不是在他不喜欢你的年纪，而是你们彼此找到各自所属的时候。再不舍得，你终究也只能对他说，我心里有过你，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到最后，等你终于能接受你们不会在一起这个事实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去继承那些他拥有的让你着迷的品质，然后走入人海，好好活下去。难舍难分是他和别人，奋不顾身是你一个人，最后只能喜欢到不可能。即使你优秀到足以和他喜欢的姑娘抗衡，可他眼中没有你，他的心他的眼睛都只会为了那个姑娘下雨。你很好，却不是他想要的。一定要找到一个笑点和你一样的人在一起，找一个把手给他，他就能带你走出困顿与孤独的人。你要被人照顾得好好的，你要吃热的饭和菜，你要一觉睡下去，没有梦就自己醒来，你要天天守得暖暖的。你要被人照顾得好好的，每一个爱恨都和你在相同频率上的人照顾得好好的。向过去的自己和他挥别吧，放手让他去做别人的英雄，血溅四方也好，伤痕累累也好，让他走。喜欢到这里已经是你为他做过的最好的事了，管他能不能记得你呢，你要搭上开往下一站的列车了，去遇见你的刚刚好。晚安各位听众，我是张一，每晚都会温暖你。 我有见过我吧。 纵面于哪地，尚在调查。我就失了吧，但是失落何地，谁能回话？得孤单会认得我，和沉默两躺卧，一支给洗刷思想给折磨。我愿守在原地，再度找我。曾经将一颗心埋在这地，残留回忆献祭，这空气太锋利，信心亦分离，留下传记，无剧情讲心事。否接受常落力调查，我就失了吧，但是失落何地，谁人能回话？请收起这份牵挂，无能力接收下，没空位摆放促身的爱情，某段失落情话结下疮疤。埋手献媚，这空气太锋利，不适合嬉戏，留下传记，有剧情讲心事。寻觅自我传记，随剧情中腐蚀。 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事物，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 我们还要走很长的时间。 经验。